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此时，东宫护卫队的马车正停在朝阳门前，韩烨从马车上走下，一身浅黄官服，挽袖处蛟龙欲腾空而起，面容俊美，薄唇轻抿。他朝皇宫外当年帝家的府邸望了一眼，神情郑重坚定，毫不犹豫地抬步朝宫内而去。 殿下，太子殿下！ 急切的呼喊声从身后传来，韩烨转头见新任大理寺卿黄埔匆匆朝朝阳门前挥鞭疾驰而来，他皱眉停下脚步。以黄埔的稳重，若非事关重大，他绝不会在此时前来惊驾。黄埔奔到韩烨面前，从马上跳下，行礼道： 殿下，刚才城北五柳街有乞丐为抢夺银钱发生争斗，不慎燃起大火，现在整条街道都进不去了， 可派人前去救火。 韩烨话说到一半怔住，五柳街是他将温硕带回来的地方，当初照顾温硕的老人尽在此处，每月十五温硕都会去五柳街，今日正是十五月圆之夜。 可是温硕，附近有百姓看见温大人傍晚进入了五柳街，卑职本不该此时叨扰殿下，只是五柳街百姓向来繁多，且多是老弱妇孺之辈，光凭大理寺的衙役， 五柳街里不止温硕一人，百姓之命同样重要。黄大人，姑马上调遣东宫侍卫前去五柳街救人，你亲自去一趟武城兵马司，请任将军调兵援助。 是。 韩烨说着将太子令牌扔到黄埔手里，对守宫禁卫吩咐了一句， 将此事禀告父皇，等火势扑灭后姑再回来参加宴会。 是。这。 韩烨说完跨上马飞奔而去。黄埔有些惊愕，尽管他知道太子殿下极为看重温硕，但却未曾想到择定太子妃如此重要之事他都可以为此抛掷一旁。宫门前的插曲先不管，御花园内仍是歌舞升平之景，嘉宁帝谈笑高坐上首，不时和太后闲聊，五皇子正在府邸里忙着准备聘礼，九皇子去了西北军营历练，是以只有几位公主在席。至于一向厌烦皇室宴会的长公主安宁盛装出席宴会，倒让众人一阵惊奇。此时她坐在嘉宁帝右手处，不时望向御花园门口，待一道人影缓缓走近时，他眼睛一眯，神情复杂起来。 帝小姐到！ 比之刚才已经入园的洛家小姐，这一生犹如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一颗石子。园中宗亲皆抬眼朝入园口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素白宫廷裙装的少女缓缓行来，容颜胜利，端庄大方，和当年帝家家主的面容有几分相似。嘉宁帝高坐上首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帝承恩，这个少女和他想象中帝承恩理应变成的模样极为契合，可不知为何见到这样的他时，他却有几分失望。嘉宁帝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看着行到面前的少女微微感慨， 这便是当年那个太祖赐名亲口许下大晋未来国母之位的帝子元，失了帝家气度风骨的帝承恩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 或者说，真到了这一日，嘉宁帝见到这样的帝子元，失望大于心安。帝承恩停在一米远的地方，盈盈而拜。 臣女见过陛下、太后。 无需多礼，坐吧。 嘉宁帝的声音没什么起伏，很是平淡。这是帝承恩第一次见嘉宁帝，他坐到一旁，微微抬眼朝高位上端坐的帝王看去。嘉宁帝龙目威严，帝承恩掩在裙摆里的手悄然握紧，生出冷汗来。众人皆到齐，唯有太子还未前来，嘉宁帝神情有些不愉。安宁见状，忙举杯笑道： 父皇，今日皇兄选妃，他迟迟未到，不如这皇嫂便由我定下算了。 帝承恩闻言神色一冷，望着突然起身的安宁抿紧了唇。安宁素来不喜入宫，且难得开玩笑，嘉宁帝罕有的得了长女一个笑脸，心底极为受用。 你这丫头，你皇兄选妃，你闹腾什么？ 皇帝，安宁去了西北这些年长了见识，说不准还真能替咱们皇家选个好媳妇出来。 太后摆摆手，面容慈祥，望着安宁笑道。安宁举着酒杯的手微不可见的一僵，她抬眼朝太后看去。 祖母说的极是，西北大营里男儿多，不说别的，安宁替自己择个夫婿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今日他拜访了几位王爷，极力说服他们在宴席上举荐别家女子为太子妃。太后想必是听到了消息，不愿亲口阻挠帝承恩入东宫，这时才会帮他。可他偏偏不想领这个情。嘉宁帝见太后面色微有尴尬，神色一沉。 安宁，胡说什么？罢了罢了，你坐下吧。 哎，父皇，您还没有听我的意见呢。要做我的皇嫂，总得德容出众，贤良淑德才行。即便不是如此，能如我一般征战沙场也行。素来咱们大晋的女子便能撑得起半壁江山。皇祖母，您说是不是？ 御花园内有片刻的静默，太后漫不经心地放下酒杯，轻轻转动手腕上的佛珠，看了安宁半晌。 安宁果真是长大了。皇帝你听听，这孩子说自己都能撑起半壁江山了，不愧是咱们大晋的公主。 太后的笑声打破了御花园的沉默，嘉宁帝沉下脸，无声警告了安宁一眼，挥手道： 安宁，坐下，太子妃人选等太子来了再定不迟。 是，父皇。 安宁扬了扬眉，大大咧咧地坐下，对上帝承恩望过来的眼，顿了顿，并未移开，而是坦荡地回了过去。帝承恩眼底划过嘲讽，举起酒杯对着他遥遥一敬。安宁举杯一饮而尽，不经意垂眼瞥见帝承恩嘴角的笑意，心底陡然生出古怪的感觉来，就好像有什么事情悄然发生，他却完全不知一般。许是瞅出了园里的沉默，洛银辉从座位上起身，眨着黑溜溜的大眼，脆声朝嘉宁帝和太后敬酒。 陛下，太后娘娘，我大哥今日身体欠佳，未能前来，臣女替他敬陛下和太后一杯。 无妨无妨啊， 你兄长一向身体孱弱，明日朕让太医去行馆看看。 嘉宁帝摆手让他坐下，见太子还未前来，正欲让侍卫去请。 陛下，臣女有一事请陛下成全。 帝承恩的声音突然响起，他神色郑重，缓缓起身走出案桌，行到嘉宁帝面前。这一幕太过突然，众人悄然沉默下来。嘉宁帝微眯起眼，不动声色。 哦，承恩有何求？ 帝承恩缓缓跪下，抬手。 臣女得陛下洪恩，这十年才能在泰山安稳度日，皇家之恩，承恩永不敢忘。臣女一介罪人，万不敢再消享太子妃位。今日承恩入宫，只愿陛下能取消当年太祖赐下的婚事。承恩愿自此回归泰山，潜心修复，为我大晋王朝昌盛繁荣祈福一世。 帝承恩叩首，磨着膝盖又向前几步，直到嘉宁帝面前才停下来。 唯此一事，请陛下成全。 御花园内一阵静默，众人皆不敢置信地望着跪在嘉宁帝面前的帝承恩，神情惊愕而荒谬。他们料想今晚的宴席不会平凡，但绝对想不到帝承恩竟然会亲口放弃太祖当年赐下的婚事。毕竟这桩婚事对于已经没落的帝家而言是最后一个机会。太后脸上的惊讶一闪而过，她眉头微皱，眼底有怀疑溢出。安宁身子往前倾，面容僵住。嘉宁帝盯着地上跪着的女子， 正欲开口，一个侍卫从园外跑进，跪地禀告： 陛下，城北大火，百姓被困，太子殿下已经领着东宫侍卫去城北了。 此言一出，满园皆惊。嘉宁帝皱眉晃神之际，突然一道剑光电闪雷鸣般划过黑夜，朝嘉宁帝刺来。这一幕太过突然，直到剑尖临近嘉宁帝，惊慌的尖叫声才骤然响起。 出剑了， 快来救他！ 嘉宁帝身前的侍卫根本拦不住此人，一剑扫过，倒下大半。闻声赶来的禁卫军将太后和一众公主团团围住，朝嘉宁帝的方向跑去。嘉宁帝仍是坐于御座上，望着刺来的长剑，眉宇不动。他身旁的赵福脚步一错，敛了笑意。眼见长剑已经进到胸前，嘉宁帝眼睛眨了眨，忽然长剑刺进血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。他垂眼看着骤然出现挡在身前的人，脸上隐隐动容。长剑穿胸而过，帝承恩脸色苍白，素白的衣裙上满是鲜血，身体缓缓朝地上滑去，脸上带着一抹难以察觉的决绝。这一刻时间几乎静止，刺客见一击不成，抽出长剑砍杀了几个侍卫，跃上高墙朝宫外逃去。安宁瞥见这一幕，脸上血色尽失，推开侍卫，跌跌撞撞朝这儿跑来，抱起倒在地上的帝承恩。 子言， 赵福，去抓住刺客，给朕带回来。 是。 嘉宁帝神色冰冷，沉声吩咐。赵福瞬间消失在嘉宁帝身旁，身形之快，在场之人几乎无人能看清。众人隐隐惊骇，想不到这个平时总是笑脸相迎的内侍总管竟是个绝顶高手。刚才即便没有帝承恩挡在陛下身前，恐怕那刺客也伤不了陛下分毫。只是帝承恩终究是挡下这一剑，救了陛下一命。太后推开侍卫，着急地行到嘉宁帝身旁，知他无碍，才松了口气。见嘉宁帝盯着已经昏迷的帝承恩默不作声，低声唤道： 皇帝。 正在此时，帝承恩一口鲜血喷出，脸色更加苍白，好像随时就会死去一般。嘉宁帝像是突然惊醒，朝侍卫摆手： 让太医院院正即刻入宫，传朕谕令，若是帝承恩出事，朕唯他试问。安宁，你带帝承恩去元华殿照顾，给太子传话，让他尽快回宫。 嘉宁帝说完，副手匆匆离开御花园，朝上书房而去。 有声剧帝皇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